唱歌曲，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金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-6858-58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2018年7月13日，由姜文编剧并执导，彭于晏、廖凡、周韵、许晴、泽田千野、姜文等主演的国产动作喜剧片《邪不压正》公映。这是姜文执导的第6部影片，距离他执导的上一部卖座经典电影《让子弹飞》已经相隔了整整8年。《邪不压正》依然是民国时期的故事，将与前2部作品《让子弹飞》《一步之遥》共同构成北洋三部曲。电影改编自张北海的武侠小说，讲述了一位青年侠客1936年回国为师门报仇的故事。不过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和大家回顾的还是北洋三部曲的第一部《让子弹飞》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《让子弹飞》。2010年12月16号上映的《让子弹飞》改编自四川作家马识途的长篇小说《夜谭十记》中的道观记一节。影片集结了葛优、姜文两大影坛传奇男星，此外呢还有华语顶级巨星周润发的鼎力加盟。群星灿烂的演出阵容，幽默悬疑的精彩剧情，让观众感受到了姜文电影的阳刚血性。这部电影当年获得了近6.6亿的票房，是当年颇为抢眼的成绩。好的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《让子弹飞》。 一扇窗，一扇门，一片光影，一个故事，一个世纪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永恒记忆。 民国年间，花钱买的县长的马邦德携妻及其随从走马上任，途经南国某地，遭马匪张麻子一伙伏击，随从尽死，只剩夫妻二人侥幸活命。马邦德为了保命，谎称自己是县长的汤师爷，为汤师爷许下的财富所动，张麻子摇身一变，化身县长，带着手下赶赴鹅城上任。张麻子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了马邦德的手下，然后对鹅城百姓说他枪毙的是马匪，结果霸气外露，激怒了鹅城恶霸黄四郎，两个人还没有见面就成了敌人。进城第二天，假装汤师爷的马邦德查了鹅城的账户，发现他们此行也许会一无所获。马邦德由葛优饰演，张麻子由姜文饰演。 晚了， 前几任县长把鹅城的税收到90年以后了，也就是他妈的西历2010年了。咱们来错地方。嗯， 我倒是觉得这个地方不错， 百姓成穷鬼了，没油水可榨了。 老子从来就没想刮穷鬼的钱。 不刮穷鬼的钱，你收谁的呀？ 谁有钱挣谁的。 当过县长吗？ 没有。 我告诉你，县长上任得巧立名目，拉拢豪绅交税捐款，他们交了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，得钱之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，百姓的钱三七分成。 怎么才七成啊？ 七成是人家的，能得三成还得看黄四郎的脸色。 谁的脸色？ 他 我大老远的来一趟就是为了看他的脸色。 对， 我好不容易截了趟火车当了县长， 对， 我还得拉拢豪绅， 对， 还得巧立名目， 对， 还得看他妈的脸色， 对， 我不成了跪着要饭的了吗？ 那你要这么说，买官当县长还真就是跪着要饭的。就这，多少人想跪还没这门子呢。嗯， 我问问你，我为什么要上山当土匪？我就是腿脚不利索，跪不下去。 原来你是想站着挣钱，那还是回山里吧。 哎，这我就不明白了。我已经当了县长了，怎么还不如个土匪啊？ 百姓眼里你是县长，可是黄四郎眼里你就是跪着要饭的。挣钱嘛，生意不寒碜。 寒碜，很他妈寒碜。 那你是想站着还是想挣钱呢？ 我是想站着还把钱挣了。 挣不成。 挣不成。 挣不成。 张麻子掏出枪拍在了桌子上。 这个能不能挣钱？ 能挣。山里。 嗯。 接着张麻子又拿起了惊堂木。 这个能不能挣钱？ 能挣。跪着。 这个加上这个能不能。 这下张麻子和枪和惊堂木一同拍在了桌上。 站着把钱挣了。 敢问酒桶大哥，何方神圣？ 鄙人张麻子。 张麻子决定先拿黄四郎开刀。卖凉粉的小贩撞洒了武志冲的酒，武志冲把小贩打了个半死，于是张麻子升堂审案，把武志冲暴打一顿。武志冲回去赶紧给黄四郎告状，结果黄四郎要给张麻子下马威，决定指使卖凉粉的孙守义状告张麻子的干儿子老六。在审案大堂中，皇家打手胡万和武志冲唱着双簧，诬陷张麻子的义子老六。老六气愤不过，用剖腹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张麻子安葬了小六之后，就开始策划怎样除掉黄四郎。这时黄四郎也主动出击，他要请张麻子吃饭，于是张麻子带着马邦德来到黄四郎家，客厅中还跪着胡万、武志冲和孙守义，三个人面前都竖着一支红缨枪。 马县长，请。 马某人这个县长买来的。 嗯， 买官就是为了挣钱，而且马某人不喜欢挣穷人的钱。 那你想挣谁的钱呢？ 谁有钱就挣谁的。 那谁有钱？ 你有钱。 爽快。县长看上什么了？随便拿。 我不是土匪，我是县长。县长挣钱得讲究个名正言顺才是。 说得好，我们鹅城有两大家族，都是把人卖到 America 修铁路，挣的都是 dollar。 还说到的事儿。 No dollar 美国人用的钱 dollar， you know dollar 到了。黄老爷一来钱就到了。 咱们喝一杯吧。 好，来 来来来来来。 王老爷客气了，整个南国谁不知道在鹅城你黄四郎是老大。 老大往往是空架子，每天眼一睁几百人吃喝拉撒都要等着我伺候，真正落到我嘴里的能有几口。如果县长真的急着挣钱，我倒是有个好去处。 哦，请讲。 张麻子。 真死啊。 这时孙守义突然被武志冲撞死在红缨枪上。 张麻子面不改色，继续和黄四郎周旋着。 张麻子， 对，张麻子。 那么这个张麻子是跟我们有关系呢，还是跟钱有关系啊？ 都有关系。 哦，莫非他在鹅城？ 在，也不在。 黄老爷这话还挺有玄机。嗯， 这小子到底在哪儿呢？听黄爷给咱们聊聊。 聊聊。此人盘踞鹅城周边交通咽喉，明白吗？ 不明白。 我是做什么生意的，明白吗？ 不明白。小半个民国的烟土都是黄老爷您在贩卖。 错，我不过是给刘都统当跑腿的，而且只是其中一条腿。 那么刘都统到底有几条腿呢？ 三条呗。 对呀， 黄老爷还是条大腿。 对，大腿。可是我这条腿断了。 断了？ 怎么断的？我的货十回有八回被张麻子劫走了，你想想他赚了多少钱。 那这个张麻子很富有啊，还有这种事儿？ 如果你们可以去剿匪的话，钱要多少有多少。 我们没胆子剿匪，但是借剿匪之名敛财的胆子还是有，而且很大。 那就不要怪我，就怪你们没出息。不过我还可以帮你们一个忙，我出钱当诱饵，我出多少两个大家族必须出多少。 就等您这句话呢。足够。那您出80万？ No， 我出180万。出得多挣得多。 明白。事成之后180万如数奉还，咱们分两大家族那点刀了。 180万不用还，不就是剿匪吗？ 剿。 咱们把张麻子劫走的那点钱全拿回来还给黄老爷，到那个时候这180万就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，您还在意吗？不就是个小小的张麻子吗？ 办。 硬。 硬吗？ 够硬。 硬不硬以后再说，我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，替黄老爷把这条腿接上。一个张麻子也太嚣张了，欺负到黄哥头上了。不答应。 喝酒。 有呢有呢。 我自己喝。 我以为酒一口一口喝，路一步一步走，步子迈大了咔容易扯着蛋，应该先把刀儿分清楚再说接腿的事儿。 你还聊刀了是吧？不聊接腿，那你们俩聊吧。 师爷你定。 先聊刀了吧，刀了到手按照惯例三七分。 你也太不仗义了吧，黄老爷为这事儿忙前忙后，你就分人家三成，怎么也得对半分呢。 那我错了。 你太错了。 师爷 哎， 我们还是听县长的，对半分。哎，如果真有胆子剿匪，两大家族的刀儿就值一个毛。 一个毛？ 哪是一根啊。一回 胆子你是有的，本事呢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剿了张麻子？ 黄磊，荣兄弟问你个问题。 姐， 张麻子能劫你的货，为什么不能进你的家呢？ 我这碉楼固若金汤，易守难攻，他进不来。 那你怎么就真的相信只有我跟师爷进了你的碉楼呢？ 张麻子吹哨的意思是让手下们撤。 听见了吧？ 听见了。 张麻子进不来的地方我能进来，张麻子不想死的时候我能让他死。 这时布帘里又传出一声惨叫。 哎，又死一个。 你们可以把我供出来吗？不要委屈自己哦。马县长，我早看出你非等闲之辈。 不敢当。 不过有胆子剿匪的人九死一生。 哦，何以见得？ 张麻子非同凡人。 嗯， 20年前我们有过一面之缘。 竟有如此的缘分，那么缘从何起呢？ 灯火阑珊，他蓦然回首，而我却隐藏在灯影里。 一个在明处，一个在暗处。 嘘，快的，快的。 那么彼时彼刻， 恰如 此时此刻， 竟能如此相像， 像，很像。不过，你比他缺了一样东西。 不会是脸上的麻子吧？ 当然不是。 那么是什么呢？ 你不会装糊涂。 准，大哥，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，算命先生就指着我娘的肚子说，这孩子将来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会装糊涂。大哥，我还能改吗？ 改不了，天生的。你看看这位师爷就是装糊涂的高手。刀了说成刀，刀了是什么？ 美元 US 刀了。 你看你看，装糊涂的天才呀、啊，师爷，敬你的。哎， 谢黄老爷颂扬，龙老弟就真的糊涂一回。剿匪成功之后追回的烟土，我们只要两成就够。 不行，对半开。为表诚意，预祝剿匪凯旋，180万马上送来。 哎，无功不受禄，现在收钱太早。 黛玉，请问。 哎，大哥，美女我也不能要。 哎，美女不要，钱你也不要，你要什么呀？ 腿。 什么腿？ 江湖豪情，侠胆柔肠之大腿。哥， 弟， 你的腿就是我的腿，你的腿就是我的命。有道是，江湖本无路，有了腿，便有了路。 明白， 明白， 我也明白。 该死的东西！ 这位姑娘突然跌倒，黄四郎要杀她，被张麻子救了下来。 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姑娘如花似玉，大哥，怒不得呀！ 哎，黄老爷，依嘴，依嘴。 相见恨晚，姑娘钻石一并送上。 哎，我带夫人来的，再收姑娘不方便。 那钻石送夫人。 好，我先替她收着。 起来吧。 不是黛玉和晴雯吗？怎么就来了一只女子？ 莫非她就叫黛玉晴雯？ 说你不会装糊涂吧，起了个东洋名字， 黛玉晴雯子。 都全死了。 师爷够，县长硬， 黄老爷又够又硬。 黄四郎在鸿门宴上假装杀了诬陷害死老六的家丁胡万和武志冲，其实这两个人是假死。在张麻子和师爷马邦德赴宴的当晚，黄四郎就让胡万等人戴上有筒子图案的面具去暗杀张麻子了。深夜时分，黄四郎的人把县长卧室打了个稀烂，县长夫人死了，但张麻子打死了胡万。在县长夫人葬礼之上，张麻子导演了一出戏，他让手下戴着马匪面具绑架了鹅城的两大家族和黄四郎。谁知道被绑走的黄四郎居然是一个替身。没过多久，两大家族的赎金就到了张麻子手中，可是他并不为钱所动，他要拿的是黄四郎的钱，因此他决定让手下兄弟们把钱都发给穷人。这一下可惊动了张麻子，为了除掉张麻子，在他再次发钱时，黄四郎手下伪装成马匪准备杀了张麻子等人，但是最后黄四郎的人却被张麻子手下给杀光了。而此时黄四郎还以为戴着面具死的人是张麻子，他把马邦德拉到了这些尸体前，马邦德拿掉尸体的面具，却看到胡万的脸。随后张麻子现身，并用言语相激，逼黄四郎掏出了银子。在老六墓地，马邦德劝张麻子收手别干了，张麻子压根儿就没搭理马邦德的劝告，他还是若无其事地跟马邦德说起了自己落草为寇的经历。原来他是昔日蔡锷军中猛将张牧之，北洋战乱后落草为寇，成为纵横山野的绿林悍匪。他带着手下一般有勇有谋的弟兄，踏遍南渝江湖，劫富济贫，未遇敌手。直到在鹅城遭遇黄四郎，张麻子和黄四郎还在互相演着戏，看谁先除掉谁。在张麻子出城剿匪前夕， 黄四郎找来一个人假扮张麻子，并希望用地雷杀了真张麻子。张麻子带着手下出城剿匪，路上马邦德对张麻子说出了他的一个秘密： 恩人啊，给你看个宝贝。 这不就是伟人状吗？ 念念念念， 子伟任马邦德， 怎么了？后边， 中华民国8年8月， 没念过的字当中， 子伟任马邦德为康城县长。哎，等会 儿，饿死我了！ 康城不是鹅城吗？ 从来就是康城。 好小子， 怨你呀、啊！你把我泡水里，你酒桶扣脸上，闹钟咔咔咔响，吓死我了。我灵机一动，让你信鹅城。 这鹅城跟康城有什么不一样啊？ 康城富饶，鹅城凶险。 那你为什么让我去啊？ 你牛呗，劫火车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进了鹅城就有两种情况。第一，你进城就被黄四郎弄死，我马走康城从容上任。第二，你有种咱俩办了黄四郎，就像现在这样。 好，说得好，马邦德，你这个骗子。早晚有一天你会被张麻子一枪崩了。 你崩了我？你舍不得？ 你还真相信我就是张麻子 啊？啊？你要不是张麻子，这山上可就有真麻子。张麻子一来，你我可就没命了。 枪声响起，黄四郎安排的假张麻子和真张麻子打了起来。真张麻子大获全胜，但是马邦德却被地雷炸成了两截。马邦德死了，死在了银子堆里。张麻子烧了马匪的面具，带着银子回到鹅城，誓死要杀了黄四郎。张麻子把银子发给了老百姓，随后老百姓害怕黄四郎又交出了银子，张麻子再把枪也发给老百姓，这一次老百姓却没把枪交出来。张麻子看老百姓心中的怒火终于被勾了出来，于是就带着弟兄们冲到了鹅城大街上，鼓舞人们讨伐黄四郎。在张麻子的反复鼓励下，鹅城百姓终于拿起了手中的枪。随后张麻子在老百姓面前杀了黄四郎的替身，老百姓以为黄四郎死了，才终于有胆子抢了黄四郎的碉楼。这时人们都以为黄家碉楼里的黄四郎只是替身，没有一个人怕他。张麻子终于收拾了黄四郎，然而他的弟兄们却要远去上海了。随即碉楼炸了，黄四郎也死了。鹅城外的火车道上，骑着白马的张麻子看着兄弟们远去的火车，一言不发地跟在了后面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动作喜剧影片《让子弹飞》。其实呢，姜文和编剧一共写了十几个影片结尾，也拍了几个不同的结局，但是姜文最终定下了老三与花姐远走高飞这个版本。虽然这个结局被剪掉了，但似乎预示着《让子弹飞》还有续集要拍。那么到底有没有续集呢？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未来才知道。虽然说电影并没有主题曲，不过呢，在2010年12月27日，一首与电影《让子弹飞》的同名贺岁歌曲正式推出。这是一首专门为影片创作的歌曲，由影片中凉粉贩子孙守义的扮演者胡明演唱。歌曲风格独特，节奏大气高亢，得到姜文的称赞和认同。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吧。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叮当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 我低头走过一路山岗，远处像沉沦已久的沧桑，一情一爱，哦，一双翅膀，任因循